咨询电话400-606-1039。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几天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举行了闭幕式和天坛奖的颁奖，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5部佳作参与了天坛奖的争夺，最终女性电影成为了最大赢家。两部名字类似的格鲁吉亚电影《惊慌妈妈》和《妈妈》分别获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的肯定。北京电影节的一周，身边不少的影迷朋友们真是跟过节一样的开心，参加各种电影相关的活动，更是在展映环节欣赏了不少平时难以得见的影片。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回顾一下今年北影节的获奖作品和展映作品，说说这些影片背后的拍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今天咱们跟大家聊的是刚刚圆满闭幕的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今年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逝世20周年，北影节也为影迷们专门带来了黑泽明导演的电影《七武士》的重映。《七武士》这部影片可以说是黑泽明导演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对于日本武士片的类型，甚至对于世界上许多后辈的电影创作者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北影节这次的重映采用了 4K 修复的形式，让细节更加清晰，让影迷可以亲眼目睹老胶片最本真的模样。那咱们先来说说《七武士》这部电影，它的背景设定在了日本的战国时代，地点是一个面临山贼的抢掠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山村。为了保护秋天的收成，村中的长老派人去城里请武士来保卫安全，但是村里已经一贫如洗，根本无法满足雇佣一个平常武士的开支，只能付出每天的白米饭来供养。在城里接连碰壁的情况下，村民们遇到了已经沦为浪人但却非常善良的看兵卫。看兵卫几经考虑，最终答应了村民们的请求，随后其余6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7个武士带领村民一起守卫村庄，抵御山贼。这部影片为当时的日本电影带来了一声平地惊雷，当时的日本武士片喜欢跟风一些美国的 B 级西部片，通常都是粗制滥造的作品，传统的武士电影面临着江河日下的命运，而黑泽明导演希望能够重振武士片最初的辉煌，让观众感受到其中的生命力和真实感。那黑泽明为什么对武士电影如此情有独钟呢？因为他本人就是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1910年，黑泽明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在东京出生，他的父亲是日本户山陆军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就当了教官。在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这本书中，黑泽明就说他的父亲对他的教育方式纯粹是斯巴达式的，要求极其严格，父亲梳着武士发髻，起居举止非常严谨，常常背对壁龛端然正坐，左手举刀，右手向刀身轻轻地拍滑石粉。母亲把饭桌上的鱼头左右摆反了，黑泽明吃饭不合规矩，都会遭到父亲的训斥。在如此严厉的家教中，黑泽明却意料之外的常常被父亲带进影院。在一家专放西洋片的电影院里，黑泽明看了很多西方的连续武打片， 都是表现男子汉英雄气概的。从这时候开始，黑泽明已经或多或少地看出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就是走文学的道路，或者走美术的道路。其实在黑泽明的家中，有一个人比黑泽明进入电影圈还要早，就是他的哥哥。哥哥年长黑泽明4岁，参与电影的方式先是给电影院写说明书，后来开始担任电影解说人。黑泽明在自传里写道，他如饥似渴地看哥哥推荐的作品，不论在文学方面还是电影方面，我远不如哥哥见多识广。1935年，黑泽明终于等来了东宝电影制片厂招考助理导演的启示。第二年，他从500多名应征者中突围，成为山本加次郎门下的学徒，正式踏上了电影之路。不过在成为导演之前，黑泽明经历了漫长的学徒期，做过洗印工，扛过录音器材和摄影机，打布景，当会计，在缺人的时候充当替身或是群众演员，还养成了一副严厉、倔强又爱发火的坏脾气。从1943年的处女作《自三四郎》开始，黑泽明走上了高产又多奖的拍摄之路。《罗生门》《七武士》《战国英雄》等影片都获得了不少国际大奖的肯定。然而在一路高歌之中，黑泽明由于性格火爆外加完美主义，在日本电影界的发展却是磕磕绊绊，甚至曾经转战好莱坞，和西方的合作也并不愉快。1971年，因为影片在商业上的失利，再加上日本电视的兴起，打击了电影行业。黑泽明在内外夹击中无路可退，试图在自家的浴室里割腕自杀。而此前他那位做电影解说员的哥哥，就因为电影的有声化而失业，27岁时自杀离世。黑泽明和哥哥选择了同样的道路，所幸自杀之后，他被女儿及时救起。1975年，黑泽明在低谷过后重新出发，又拍摄了《德尔苏乌扎拉》《影子武士》《乱》等多部获奖作品，保持着持续的创作力。并且在1990年获得了第62届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一直到1998年，黑泽明因脑中风在东京逝世，享年88岁。这个时候我们再翻开他那本著名的自传《蛤蟆的油》，可以看到黑泽明在开篇时就写下了这样的话：从我身上剪去电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北京电影节。一说到电影节啊，大家肯定想到肯定是为大家介绍好的影片、好的作品的。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部电影啊，却是一部关于烂片的作品。电影《灾难艺术家》根据同名传记小说改编，讲述了导演汤米·韦素拍摄烂片《房间》的全过程，再现了烂片之王是如何炼成的。一部电影能有多烂？看看电影《房间》您就知道了。这部作品耗资600万美元，上映第一周的票房仅有1800美元。在北美的权威电影网站 IMDB 上，电影《房间》的评分只有3.5分。影片2个小时的时长里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银行家约翰尼发现自己的未婚妻和好兄弟出轨了，为情所伤的他最终饮弹自尽。《房间》这部电影全片都充斥着毫无逻辑的情节对白以及假到令人发指的特效，但是令人称奇的是，这么一部超级烂片却赢得了众多粉丝的追捧，至今还在美国的少数院线定期上映，而且因为场次不多，导致经常是场场爆满。电影《房间》是导演韦素的处女作，在这之前他没有任何电影的 拍摄经验。韦素的早年经历一直是个谜，有人说他是靠做生意起家，也有人说他是东欧的偷渡移民。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这个人啊，挺有钱，房间600万的投资全是他自个儿掏的腰包。财大气粗的韦素为圆电影梦，不惜一掷千金。当时数字摄影机刚刚兴起，它比传统的胶片摄影机更轻，画质也更清晰。刚刚入行的韦素可能是搞不清楚二者的区别，索性数字和胶片的一样买一个。而当时即便是最顶尖的制片厂，也都只是租赁设备，因为一台摄影机光造价就高达数十万美元。特效方面，根据剧本的要求，影片中有一场戏场景设置在天台，韦素却嗤之以鼻，执意要用绿幕来完成。用绿幕就用呗，可是最终呈现到大银幕上的却是烂到掉渣的特效。影片中还有不少令人发指的毫无逻辑的对话，据说剧本啊有500页之厚，可是几乎所有的台词都以嗨打头，以对了就是这样了来结尾。除了台词，道具也让人不由得想吐槽。片中最重要的道具是勺子，勺子几乎出现在每个场景中，无论是角色家里的装饰画，还是桌子上放的照片，几乎全都是勺子，简直是莫名其妙。而这个经典的勺子梗也成为了这部影片粉丝的致敬方式，每次放之后他们都会扔出一把勺子，表示再一次完成了看片的挑战。那这么一部烂片居然有粉丝，已经很令人惊奇了，没想到这部魔性的电影竟然还是好莱坞不少宅男影人的最爱。比如蚁人的主演保罗·路德就曾经表示过他对这部影片的膜拜，而他的好友也就是北影节参展电影灾难艺术家的导演詹姆斯·弗兰克就干脆拍摄了一部影片，完整再现了房间的拍摄过程。因为在詹姆斯·弗兰克看来，电影房间的拍摄故事其实就是每一个来好莱坞逐梦人的故事，只不过稍微极端了一点。在今年年初的金球奖上，弗兰克还凭借这部灾难艺术家拿到了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奖。搞笑的是，他上台领奖的时候还不忘叫上了房间的导演汤米·韦素一起登上颁奖台，让这部烂片之王的导演也能零距离感受一次获奖的滋味。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一共收到来自6大洲71个国家和地区的659部影片参评，最终有15部佳作参与了天坛奖的争夺。评委会主席王家卫就介绍到，这15部电影里有5部作品不仅是在描写女性力量，而且导演也都是女性，其中有2部还是处女作，这个现象也影响着评审团的方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女性权利，希望更多女性用电影书写他们的故事。获得最佳影片奖的作品是格鲁吉亚电影《惊慌妈妈》，由安娜·乌鲁沙泽执导，讲述了一位中年家庭主妇马娜娜在家庭生活和写作事业之间的选择困境。马娜娜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是职业作家，甚至比同是作家的丈夫走得更远。有一天，一个文具店老板拿着马娜娜的手稿找到她家里，当众宣布这是天才之作，而她的丈夫却不以为然，认为书中充满了下流、色情、仇恨的情绪，甚至烧掉了妻子的手稿。之后事情就开始失控了。同样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女导演玛丽安·卡奇瓦尼，凭借影片《妈妈》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这部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1992年格鲁吉亚的一个小山村，年轻的女孩迪娜被祖父许配给了大卫，但迪娜早已心有所属，为此她展开了一生的搏斗。导演玛丽安希望表达一个格鲁吉亚女人争取自由生活的不易，这部影片同时也获得了最佳摄影奖的肯定。说完这两部获奖的女性电影，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部展映环节的动画片，它同样也有着关注女性的主题。大家对动画片《海洋之歌》应该不陌生，这是一部小清新治愈系的动画作品，而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养家之人》就是海洋之歌团队带来的第三部动画长片，也获得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的提名。《养家之人》是根据加拿大作家的一部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名叫帕瓦纳的阿富汗小女孩迫于生计女扮男装的故事。帕瓦纳和家人生活在塔利班控制下的喀布尔，他的父亲原本是一位老师，在一次冲突中被抓走，留下了帕瓦纳、妈妈、姐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弟弟。根据塔利班的规定，女性不得随便走动，帕瓦纳一家瞬间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帕瓦纳不得不女扮男装出门工作来养活母亲和姐弟。帕瓦纳一边工作一边想着如何从塔利班的监狱里救出自己的父亲。在干活的过程中，他碰到了同样女扮男装的肖西亚，两个人努力工作攒钱，希望改变现在的处境。然而随后到来的阿富汗战争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听完这样的故事，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一部残忍的阿富汗血泪史，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即便是在如此苦难的大环境中，影片却依然传达着美和爱，散发着正能量。好莱坞著名演员安吉丽娜·朱莉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她也是联合国高级难民署的亲善大使。朱莉在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和导演一拍即合，共同创作出了这部书写女性和儿童力量的影片。安吉丽娜·朱莉说，如今阿富汗有千百个女孩像帕瓦纳一样长大，她们被迫挑起家庭的重担。这部电影将提醒人们意识到她们的牺牲和付出，并体现出阿富汗文化的多元、创造性和力量。这部电影虽然最终没能获得奥斯卡的肯定，但它的社会意义却远远超越了奖杯本身。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说起来，每年的电影节上啊，我们除了能欣赏到经典影片之外，一些新作品也会借这个机会进行推荐和宣传。那今年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就是一部新作品，也是前几天刚刚上映的，由徐峥监制兼主演的电影《幕后玩家》。幕后玩家跟前段时间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名字有点相似，不过《头号玩家》说的是青少年的故事，《幕后玩家》讲的却是中年危机。徐峥饰演的金融大佬突然遭遇了绑架，不得不在神秘人的操控下面对一系列艰难的生死选择，而他也在挣脱危机的过程中重拾初心，完成了一场自我的救赎。说到徐峥，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他曾经凭借古装剧《春光灿烂猪八戒》而走红，后来主演了多部喜剧电影。2012年徐峥带来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人在囧途之泰囧》，当时就刷新了华语电影的票房记录，也让观众看到了他演技之外的导演才华。有人说徐峥这颗光头可能是内地影坛最聪明最清醒的头脑之一。当年《泰囧》问鼎华语片票房第一，有记者就问他，您怎么看这个奇迹呀？徐峥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这是正常的电影，不正常的市场，是一句非常诚恳的大实话。现在看来，《泰囧》并不能算是一部异常优秀的作品， 徐峥不过是用扎实的手艺打磨出了一部成熟的水准之上的喜剧类型片，而他所掀起的观影热潮，一方面来自观众对他用心的犒赏，另一方面也是观众观影需求的一种井喷，恰巧碰对了时候。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徐峥心中是一清二楚的。泰囧之后，徐峥又带来了悬疑片《催眠大师》、喜剧片《心花怒放》、《港囧》等作品，而这一次他又以监制和演员的身份再次出发，为我们带来了这部犯罪悬疑片《幕后玩家》。这其实已经不是徐峥第一次演绎中年危机的角色了，此前徐峥就透露他自己20多岁的时候就遇到了中年危机，但他也表示这不是人到中年才会遇到的危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对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的一种思考。如果您看惯了徐峥的喜剧形象，不妨在这部犯罪悬疑新片中感受他不一样的暗黑气质，感受一下他的人生思考。那今天关于电影节上的经典作品和新片，我们就先聊这么多。最后送出的就是电影《幕后玩家》的主题曲，由那英演唱的《夜光》。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你被淹没时闪烁，在你的左手，在你闪烁时候沉默，等你的抚摸，醒着做梦，听人潮翻涌，像凝固的一条河流，在无声慌忙的宇宙，情愿被孤求，在独自拥抱的冷冻，黯淡过眼眸，转身回首，又随你漂流，弹流着脉搏的温柔。如我所有的光芒都失去颜色，就擦亮我 有限，开门见山啊，今天是4月30号了，也就是最后一天89人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机会。如果您是之前一直在观望的朋友，如果您也想少花钱多受益的朋友，那今天的机会就千万别错过了。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了解行情的朋友都知道，全国奶制品的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纯羊奶，双乳结构的特点，本身产奶量就很小，再加上原材料价格一路飙升，因此5月1号开始，瑞麟羊奶粉将正式从89元的价格调整为109元，所以建议您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最后一天89元的订购机会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涨价不是目的，保证品质才是真理。 是。 那为了感谢大家对于这一次瑞麟羊奶粉涨价的理解，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一次性订购8盒羊奶粉的朋友们呢，就多送一辆价值198元的购物手拉车。钢筋骨架结构、水晶滚轮和牛筋面料材质，还有手拉凳的设计，承重180斤左右。 嗯。 所以呢，与咱们超市免费送的手拉车是没有可比性的。 是。 上楼爬坡买菜购物、旅游野营，省力又省心。 对， 还有排队累了、逛街累了、运动累了，一拉一坐，随时随地都能休息。那现在就来拨通4007106108 4007106108，给全家囤点羊奶粉的同时，就能免费送你一辆手拉车。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通州区的刘阿姨订购了60盒，说细算了一下，这一盒省20块钱，60盒那就是节省了1200块钱。 嗯， 现在不订还等什么时候订呢？相信您的选择，今天订购再合适不过了。一旦错过，对不起，明天起瑞麟羊奶粉109元的价格是一分都不能少的。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抓住最后的机会了。 还有咱们海淀区的李先生啊，订购了96盒，说2000多块钱的茅台酒我喝过，20000块钱的手表我也戴过，但是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只有每天一杯的瑞麟羊奶粉，因为它关乎着我全家的健康。 嗯， 这个投资呢必须得做。一听就是有见识的朋友啊， 是 山珍海味锦衣玉食，那在健康面前呢都是过往云烟。原价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今天是最后一次89元订购了，而此刻我能为您做到的就是留下最后一点时间，让您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小玉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别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长寿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